标，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我只是在风中奔跑的尘埃，我会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回来，你的笑声触动了我敏感神经，我要等待你从回忆之中苏醒，等你开口，不管是爱或者伤害，就让在乎那结果，凭着我向前冲的脉搏，我只是往幸福奔跑的尘埃，我会在光环开始的时候离开，我就绝望着满天烟火发呆，人不是为了羡慕别人存在，要自己面对诱惑冷静下来，于是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敲开了今天早安音乐秀的大门，来自郭顶的幸运大门，这首早安闹铃清醒歌曲也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幸运。北京时间7点04分，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维。 哎呀，王维带班了3天，感受怎么样？ 第一天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新鲜，早起的时候虽然有一些压力，但是会觉得说整个人精力比较充沛。第二天的时候因为有 battle，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 PK， 然后心里会特别紧张， 还有压力对吗？ 对，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发现说睡得特别踏实了，就真正闹钟响的时候才会醒，就不像原来会提前惊醒。 哦， 但是就会觉得特别期待下了班以后睡不觉的。 哦，你要期待下了班以后啊，但确实最近挺辛苦的啊，中午的时候还要继续在正午有星光陪伴着大家。 是的， 哎，总之越来越习惯早起的这个氛围了，你会发现早起以后神清气爽、啊、 没错哈。 来开启全新一天，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来看一下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依然是在零下，非常寒冷，-0.8度。那么今天呢，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天气晴好，光照充足，午后天气还是非常舒适的，适宜大家开窗通风还有户外活动。那么夜间也是晴空微风的，不过气温会 快速下降，昼夜温差非常大，提醒大家要注意加强保暖，小心感冒。 嗯，今天白天的具体情况是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所以在中午的时候稍微晒晒太阳还是不错的。然后在今天夜间的时候呢，晴天，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也是一天下降1度哈，看到的是0下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我们再来看一下签到排行榜的前十名，第一名是 Mary， 第二名恋上你的美，哇，你们两个最近上榜率有点高哈。第三名是厚德载物，第四名是开心，第五名是留神儿， 嗯，第六名是柿子，第七名是杨铮，第八名是太子，第九名是于南，第十名 Daddy。 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刚刚王威说了嘛，哎，早起了3天，每一天都感觉有新的期待啊。 是的， 昨天有一个 battle 的压力，那么今天不知道你 有 没有什么了解对我们早秀的环节。 必须了解哈。对，这个因为之前听节目的时候知道有要中间游乐场要猜一下这些音乐，对，然后每天的时候，因为在礼拜五我算是在接班到正午有星光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一个播放器上面依旧会开着当天这一个整个题库的歌单 啊，对， 然后我会大概看到每天的题目啊，作为一个每天只看答案的人来说，都要去考试还是很紧张的啊。 对，每次只看参考答案啊，但今天我是专门为你量身打造了这个题目，非常的精心和用心，哎，可以期待一下今天早安音乐秀的呈现。那同时呢，哎呀，你看王威这次来的太巧了，完全就是从 K 歌 battle 到早安游乐场体验一遍之外，还赶上了我们早秀艺术周的大幕开启。哎、昨天早安音乐秀正式开启了艺术周，我们来开启大家的音乐艺术生活。参与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还有福利优惠。那么现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查看一下最新的一条推送，我们有详细的这个活动介绍啊。 嗯， 每天会抽取20位幸运的听众，可以获得免费的门票，还有更多的惊喜的福利内容，可以参考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那今天依然是要为大家送票了，聊聊艺术嘛。昨天我们聊的是你最喜欢哪种艺术门类， 嗯， 我记得王威说的是音乐剧，对吧？ 对，没错。 哎，那今天就要聊聊你跟艺术不期而遇的那个瞬间，就你什么时候就是接触到音乐剧，然后突然发现哇，我跟他有共鸣，我好想了解他。 好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我觉得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因为跟艺术不期而遇的这种瞬间的话，有可能一方面是你一直以来特别喜欢跟关注的， 嗯， 好比说音乐剧，对吧？然后另外可能也会出现说，咱们或多或少都会看到一些展。 对， 然后可能是自己去，可能是朋友带着去，可能是到另外一个国家，甚至是看到的一些展览，这都是之前我们甚至没有想象过自己会去逛。在中间如果有一瞬间被感动到的话，我觉得都可以今天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天天 FM 聊天室来分享一下哈。 哎，是，刚刚说的就是这种被击中的感觉啊。 没错哈。 哎，今天要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说你和艺术相遇的感动瞬间。那到底怎么样就获得这一次的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还有福利优惠呢？参与到话题互动，在内容后面加上大家的真实姓名，还有手机号码，因为大家去现场的话需要拿出身份证来核销的，所以呢需要大家提供一下真实姓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如果想要保护个人隐私就发悄悄话给静瑜就可以了啊。哎，昨天呢我跟大佐先行跑到这个光影展梵高在线当中去把大家打了个卡。 哇， 对，我们还拍摄了精美的 vlog。 那么在下周一的时候也会把整个探店的一个流程，包括去哪里拍照，哎，这个比较合适啊。 哎，对， 我已经帮大家找出来了，到时候可以 get 与子同款。 嗯， 哎，当然我们去现场也感受了一下艺术的气息，被艺术熏陶了一下，现在感觉自己浑身这个艺术细菌啊有点按捺不住了。所以今天左老师要给大家上课啦。 早秀艺术周，上一期咱们说到了后印象派画家梵高，有不少小伙伴对印象派就产生了极强的兴趣。什么是印象派？谁属于印象派？我对你有没有印象？你给谁留下过深刻印象的问题就随之而来。那本期就来说说他，印象派领导者奥斯卡·克劳德·莫奈。勤奋的莫奈。莫奈，19世纪法国印象派的代表画家。提到莫奈，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印象， 日出印下，印象派的开山之作。而莫奈就是这样一位大师级人物，将光影描绘的变化无穷。莫奈是一个产量巨大的画家，86岁的高龄也是他诸多流逝作品的原因。同时，比起梵高，莫奈是历史上第一个活着的时候就看到自己作品被陈列到卢浮宫的画家。而莫奈与梵高两人，一人在法国，一人在荷兰，咱俩相距500公里，为什么啊？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梵高退出群聊。为什么说莫奈很勤奋？同一个地点记录这个地点一年四季白天黑夜，一个干草垛他就不知疲倦地画了30多幅，而睡莲一共有近250幅。我也能在每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地准时摸鱼。每天一大早起床，他不是像其他法国人那样优雅地喝咖啡，而是马上去写生画画。哦，年轻的小伙子，不要浪费时间，跟我去写生吧，差点掉海里那种。有一次莫奈在诺曼底海岸写生，刚开始天气很好，阳光明媚，风平浪静。莫奈为了更方便画画，就解掉了系在岩石上固定身体的绳子，结果一下子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失去绳子的莫奈像海燕一样唰唰唰。莫奈这次也险些被海浪吞噬，能活下来也是他的幸运啊。常在海边走，哪能不湿鞋呢？宠妻狂魔莫奈。如果你之前被娱乐圈某些不正风气所侵扰，那么不如看看莫奈，你肯定又会重新相信爱情了。莫奈用行动告诉你，男人有才华也可以非常专一。他在遇到老婆之前从来不给别人画肖像，他们相爱之后，他成为了他第一个模特，当然也是最后一个。1865年，莫奈在塞纳河边第一次遇见18岁的卡米拉，像是注定的缘分。哦，亲爱的卡米拉小姐，我能为你画一幅肖像吗？就一幅。卡米勒走进这个穷小子的生活，那个时候莫奈真的很穷，不顾父母反对，即使被家里停掉了所有生活费也要和他在一起，穷到连土豆都吃不起。哦，亲爱的卡米勒小姐，咱家只剩下土豆了。哦，没事，只要有你，土豆也是爱的形状。固执的莫奈，有钱真好。莫奈曾经毅然决然地买下一块有白杨树的土地，只为了在进行白杨树系列时不受干扰。我没画了，毁灭吧，累了。从印象主义的产生发展来看，创始人非莫奈莫属。真正完全实现印象主义的理念和技法并且一以贯之的，当推莫奈。是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对西方画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印象主义。我曾以为留住光就留住了你。 今天左老师的艺术课大家有认真听吗？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印象派画家莫奈。哎呀，真的就是听完这一段，除了感受到艺术的细菌在我上下就是来回跳跃之外，还会感觉我老了。 对， 我脑洞真的开不了这么大。 很多时候那些梗就不能那么信手拈来 啊。哎，今天跟大家聊到和艺术的不期而遇是最美妙的，那么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你跟艺术相遇的感动瞬间。刚刚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我们两个昨天跑去打卡了。哎呀，到下周一才能够把这个完整的整个探访的这个视频啊，我们就拍摄的 vlog 呀、啊，然后拍摄的一些就是精美的照片给大家。那好多小耳朵说，能不能先看几张啊？当然给大家准备了预告图啊。还记得之前的时候，我们举办过一次早秀 P 图大赛，大家都把 PD P 进去了，对不对？这次因为他休假了，所以没有能够出现在我们的合影当中。我们就把它给大家一道命题好了。现在来回复一下预告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静瑜跟大佐昨天先行去到梵高在线的光影艺术展当中拍摄的照片。那么各位 P 图大神们，劳烦各位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当中把 PD 挤到我们给大家标的那个位置里面去啊！就是我给大家已经用笔写了一个 PD。 昨天我发给郭鹏看的时候，他说你什么意思 P 的是吗？我说因为太窄了，我想把它写到一行但放不进去，就靠大家了。 之前我看了一下这个之前这个所有听友的 P 图的作品，然后就是非常惊叹大家的手法， 对， 还有脑洞，对，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一次依旧肯定会有好多特别不一样的惊喜出现哈！ 啊，我们在这里期待着大家，同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和艺术相遇的感动瞬间。孙静说：“我曾经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见过莫奈的睡莲和其他画作，还有梵高的，真的是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 然后这边叫做 Leo Hart 提到说，前面两幅莫奈，下面两幅梵高，是不是还给我们发来了一些图片啊？说同样的主题，莫奈的花呢都是积极向上的，梵高的呢都是低垂的，所以对于他来说，可能在看到这些艺术作品的时候，整个人会有更多的一些感触跟对比哈。 哎，你没说，我还真没发现这一点啊。燕说：“哎呦，这个活动我好喜欢啊！之前我还专门临摹过梵高的向日葵。” 哇！ 哎，你这次如果去到这个光影展，绝对会有惊喜，因为我昨天刚回来，就是他跟我们以前看到的那种光影展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有实景展、有光影展，还有画作。总之，你如果特别喜欢梵高的作品的话，然后特别喜欢绘画艺术的话，现场就包括你逛到最后的话，他还专门有一个绘画的展示，就如果你想要尝试的话，那边有老师专门去教你，可以自己现场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带回去一幅自己的绘画作品。 太棒了，在向阳花当中最中间的部分披上郭PD的脸， 哎呦，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给大家留了命题作文哈，今天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就是我框出来的那个写着 PD 的地方，帮我把 PD 批进去，辛苦各位了。好了，我们期待着大家给我们的更多的回复。那么今天节目也将会抽取20位幸运的听众获得免费的门票，还有30位幸运的听众将获得50元的代金券以及更多的福利。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关注最新的一条推送就可以看得到了。别忘了回复的时候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有手机号码，方便我们来登记把票送到你的手中。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To the heart, I never kissed a mouth that tastes like yours. Strawberries and something more. Ooh, yeah, I want it all. Lipstick on my guitar. Fill up the engine, we can drive real far. Go dancing underneath the stars. Ooh, yeah, I want it all. Got me feeling like I wanna be that guy.You know you could tell me apart Who 来自于 Asheron 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 Shivers， 绝对是现在最热的歌曲之一哈。前段时间的时候，黄老板也是进行了一次 TME Live 的现场演出，当中也是透露出来说，新的专辑目前正在策划跟筹备，可能会在中国的很多城市进行一次巡演，但是我们看一看最终能否成行。因为曾经确实他在上一张最火的专辑 Divide 这张除号的专辑之后，世界巡演其实在亚洲出现了很大的一片空缺，因为当时因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以及种种的原因宣布了一些暂停，但是后来是通过一场到两场甚至音乐节的演出来进行的弥补，所以这一次如果能够形成比较大的阵仗的话，我相信也是对于很多黄老板的粉丝是一个心理上的填补空缺哈。 作为黄老板的粉丝之一，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今天没有开视频直播给大家看一看，坐在我旁边这位更狂热的粉丝 嗨成什么样子了。 哎呦，在听 Shiver 的时候，我觉得旁边应该给你一些闪亮的灯球 哎，而且今天对要提示一下，如果你喜欢 Shivers 的话，有新的一个版本放出，这次也是针对于亚洲市场，只不过他这次找的是韩国的两位歌手来进行的共同合作，一个是 Jessie， 大家如果看综艺的话会经常这个看到他，另外就是宣美曾经 Wonder Girls 当中的一位成员哈。新版本我听了一下试听还不错啊，今天可以期待一下。 哎，与艺术的不期而遇是最美妙的，今天来到早音乐秀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和艺术相遇的感动瞬间。同时我们今天也为大家送出沉浸时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还有一些福利，详细的内容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最新的一条推送。现在收到大家更多的跟艺术相遇的故事了。 来 Shadow 说，我跟艺术的缘分很浅，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弹钢琴，但是呢当时家里条件有限，爸妈就没有多余的资金给我报课外的钢琴班了，长大了我就自己挣了钱了以后，哎，我要圆儿时的梦想，在外面报了一个钢琴班，刚学了指法，然后几首简单的曲子在家练，心里还是美美的。但是没过多久，我报名的钢琴机构携款全这个悲伤的故事啊，携款潜逃倒闭了。 哎呀， 哎，虽然自己后来还是有坚持练，但这一次伤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我的心。希望早秀多搞一些这种跟艺术相关的活动，哎，来帮我们提升，还有培养一些更多的兴趣爱好。 等等一些专门应该学这个什么钢琴，学钢琴的课，对，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学过电子琴，当时没有跑，但是这老师把我给打跑了 啊， 就先一只手弹嘛，然后之后上两只手的时候，我基本上就配合的不太协调，后来就有一点小阴影。但是现在如果说弹琴会吗？会，一只手伸出来之后，右手弹也能弹啊。 哦，就我当时只学到，你知道，老师会先培养你的兴趣，会说，哎，你用一个手指头可以弹咪瑞哆瑞咪咪咪瑞瑞瑞咪咪咪， 哎，对。 然后你再用三个手指，然后这样可以弹，就把刚刚的曲再用五个手指弹握十一个嗦咪嗦咪嗦咪哆瑞发咪瑞嗦，我就学到这儿。哎，嘚瑟完了， 我差不多也是。 这就是我跟艺术浅浅的缘分。 然后朋友这边提到了我和艺术不期而遇的感动瞬间，是我与我老公的偶遇经历。 哇！ 说一二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演出，作为演员，那老公是作为当时演出会场的工作人员。当时我们彼此不认识，但是后来2014年的时候，我们竟然巧不巧的跑到了同一间公司聊天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早在2012年的时候就见面过，然后在2016年我们就巧不巧的结婚了。你看这是多巧哈， 对哦， 通过艺术 的 结缘哈， 你看好多的偶像剧里面都会演什么，看展的时候突然一回眸发现，哇，那个人就是我命中注定的人。 对 啊， 不是他的话，他旁边那个也可以 这么随意吗？这就是你的艺术细菌吗？哎，当然今天更多的朋友发送了预告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也接受了静瑜的拜托，希望大家帮我们把这个休假在家的 PD 啊 P 到这个图片的中间去。不过更多的人表示了对于我们周一推送的期待，因为刚刚我看到像佳燕他说，哎，看到你跟大组的照片就莫名的想要拉着老婆去看展了，这个地方确实出片率很高，我们去的时候发现有好多的小姐姐在那边拍照。 这我看了一下，就上面这一张照片是两面镜子，然后它会有一个延伸感， 是 不是 四面的 啊， 就是整个你进去了之后，不管你从哪一面拍摄的话，好像感觉你的身后都是一片无垠的向日葵花海一样， 好棒。 哎，找一个好一点的镜头，就是角度就可以了， 有一种盗梦空间当中那种造梦的感觉，在那个桥上的桥段哈， 是 这边。 大佐这个角度很死亡，给我拍的不是很好看，就我有一个特别棒的，哎，等着周一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好的。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关于莫奈的事情哈，说当时去法国的时候带着老婆跟孩子去了莫奈他家。哇，很厉害，莫奈的 家乡吧，应该是， 对，应该是家乡，或者说自己的故居故地哈。然后说莫奈的花园真的很不错啊，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进入了冬天，那么很多人早上起来都会有口干舌燥的感觉。早上起来喝一杯水是很多人的生活习惯，那很多朋友呢都选择了柠檬蜂蜜水，哎，既让这个早上变得甜甜蜜蜜的，很有滋味，也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暖暖就要来为大家分享自己在家里简单制作的薄荷蜂蜜水。非常简单，我们的原材料就只有薄荷叶。如果觉得购买太麻烦的话，可以建议大家去网站上直接去买上一盆薄荷，哎，只要你精心的去养育的话，这样每天都可以喝上新鲜的薄荷蜂蜜水。然后我们再买一些鲜切的柠檬，以及准备好蜂蜜和水，就可以开始制作了。首先呢，把柠檬先用热水泡一泡，洗去一下这个表皮的蜡片以后，就可以直接我们来切成小片了。然后在杯子里面放上柠檬片，再准备好我们刚刚摘下来洗干净的薄荷叶，哇，还是满满的泥土清香呢。再倒上一些蜂蜜，用温水，一定记得哈，用温水冲泡，这样才不会破坏柠檬当中的维C， 这样的一份早餐必备的蜂蜜薄荷水就已经做好了。现在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 get 到暖暖同款的薄荷蜂蜜水。今天早安音乐秀的音乐早餐，我们为大家送上的也是梁文音的薄荷与指甲剪。 鞋，完美的曲线来搭配你的左肩，每一步都跟不上你，看距离越走去越远。太阳下的逛街，我想静静枯萎的薄荷叶，跟不清还要追，哦哎呀呀呀嘿。恋爱能够环保的科学， 早餐。 北京时间的7:36，这里是欢乐您的上班路，并且在今天清晨为您端上了一杯暖暖的薄荷蜂蜜水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维。 今天跟大家聊到和艺术的不期而遇，你和艺术相遇的感动瞬间啊、我感觉到了，虽然大家过来求票的热情很高，但更多让我们感动到的还是大家生活当中因为有了艺术的点缀而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哎，真的是，这边我先看到的就依旧是跟自己老公的故事哈，说粉红色的眼镜，那时老公还是男友刚开始交往哈，然后一次和他参加好朋友组织的乐团演出，中间休息的时候呢，我就跑到后台去看朋友，无意间发现了一间排练室，然后在里面有一架钢琴，四下无人，男友很自然地坐到了钢琴前面，然后美妙的音符就从他的指尖流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弹钢琴，优雅的背影更显风度，一下子就击中了我的心、可能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的爱上了他。30岁的老树终于开花了，其实钢琴音乐的魔力啊、我就嫁给了艺术、 对，嫁给老公好像就嫁给了艺术一样的感觉啊。这样我跟大家讲述一个好像比较相同的故事啊。我有一个搭档，有一次呢我们去另外一个朋友家做客，哎、发现人家家里居然有一个钢琴，哇，这位搭档呢就很自然的坐到了钢琴面前，美妙的音符从他的指尖当中流出， 太棒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弹钢琴，优雅的背影显得有一些宽厚啊，但是从那一刻，然后我就惊呼，你居然会弹钢琴， 哇， 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长得会弹钢琴的样子。然后他就特别生气地盯着我，怎么弹钢琴还有长相要求吗？还有身材要求吗？ 哎，我以为他是吹萨克斯风的 啊。是吗？就 是 觉得好像底气很足。 哦、 是吗？ 对对，因为我觉得他爵士范儿平时会特别的足、对，然后当然钢琴是一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也都是所有音乐的一个基础哈。但是我觉得哎，再挂上一个萨克斯风也会很棒哈。 哎，我们 PD 的这个弹琴的艺术很多小耳朵已经领略过了，但是这两天刚刚加入的话、现在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回复一下弹琴两个字，哇，就可以看到 PD 真的，这个是没有 P 图的哈，就是真的是自己弹的一个过程。 我一会儿要看一下哈， 与艺术相遇的 PD 是两只手弹的哈， 不是我们那种三个指头弹的。 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在车站遇到三个学生，这一男两女，说到艺术节我们组个乐队吧，男的说我能弹吉他，女孩说我来键盘吧，另一个女孩说我唱歌还可以，那咱就这么决定吧。 这么随意吗？ 就觉得有一些感动。哎，对，真的很厉害哈。 哎，蝴蝶说有幸在摄影行业干过几年，见过很多了不起的摄影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跟摄影家王福春的交流。哇，他拍的火车上的中国人是那一段蒸汽机绿皮火车历史上最好的记录之一。 可能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还是有一些记忆的，对于绿皮火车，可能再往后的话，它真的会是一个我们可能幻想不到的一些这个艺术品。就好像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当时去到卢浮宫看蒙娜丽莎，对，那会儿他还很小啊，当然这个卢浮宫一般来说人也很多，也不太容易能看得多么的清楚，但是他说他驻足了很久，仔细的欣赏了一下，然后回来以后跟我们说，真的画得太好了。怎么好法呢？画得太像了。我说你是见过是怎么的？ 这个太可爱了，原来反转在这里啊。ZJH 说，平时接触艺术形式最多的那就是生活呀。生活这门艺术，对不对？构图奇妙，技术笔法。哎，这一次呢想要去看一看梵高的艺术。哎，早安音乐秀正在送票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有详细的参与方式。今天就是很简单，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跟我们说所以说你和艺术相遇的瞬间，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有手机号码，因为到时候拿身份证去核验的，所以一定要是真实姓名的。他说认真的说，小的时候呢不喜欢也欣赏不来这些画作呀乐器呀，但现在长大了之后却觉得平淡的生活当中需要有这些色彩的调剂，非常的喜欢书法画作古琴，现在一个一个我都自学起来了好多东西啊、真的是不到一定的年龄你捕捉不到它的美， 真的是。还有朋友这个很小的时候就跟艺术结缘，现在依旧很喜欢哈。他说我跟艺术相遇非常的早，那会儿还小，依稀记得那是一名中国画家，他的名字叫做神笔马良。 我会学你那个朋友，太棒了，真的太棒了。你快问我怎么棒。 怎么棒？为什么？ 画得太像了。 而且画完了能变成真的啊，绝对小小的心灵特别的震撼哈。 哎呀，太可爱了。欢迎大家今天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和我们分享你和艺术相遇的瞬间。而有的时候呢，艺术也是在漫长的人生道路当中照亮我们的启明星。在我非常艰难的时候，听到了苏打绿的这张同名专辑，我就是靠着单曲循环这

某一段旋律会特别的熟悉，因为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然后会有这首歌的简短一段出现，会有很多人在跟着一起来跳舞。但是其实你发现后面隐藏的整首的歌曲会给你带来整个的这种放克的律动感会更强一些，整下来也是很舒服的。对，经常会有这种很短的声音在背后蕴藏着更大的能量，这就是音乐，而且它也是很长时间传承下来的。这个组合，这个乐队叫做 Earth, Wind and Fire， 就是土地风跟火对，然后也是什么什么五个元素当中的三位哈，就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三位真火的感觉。可以说 Earth, Wind and Fire 他们的音乐一直在被延续着去应用到各种商业的这种广告当中去，而之前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那首 September Do you remember?哒哒哒哒哒哒，很多音乐都是因为能够穿越时代，给大家带来这种极强的律动感，在听到就能动起来，你甚至不用去了解一首歌的全貌，就能够掌握到它的精髓。这我觉得就是一些经典的音乐艺术能带来的这种传承感哈。 嗯，但确实哈，挺特殊的。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我开玩笑，然后说现在我们的音乐 DJ 都需要去抖音当中找新歌了，看看什么歌火，然后找出来让大家在上班路上一起跟着摇一摇。嗯，然后有一位当时的时候也是工作原因认识的，然后他从旧金山回来的。位也是电台的主持人，他说你说太对了，我们电台主持人现在就是去抖音上找歌的。但是好像找到这样特殊的，就因为部分的旋律很好听，整首歌曲更惊艳的还是少数， 真的 大部分就是只有循环背景的那两句能听， 没错，在拆开了以后就彻底打开全包就没法听了。所以如果能够在现在看到好自己比如说喜欢的甚至一些冷门跟小众的歌曲，它能够通过其中的十秒让更多人认识到它，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可能推荐人来说也会特别的开心哈。 哎，是的，子期说哎，今天听早秀哈，来感受主持的艺术。仰望星空说道，今儿的歌单应该是王维的杰作吧，哎，跟着节奏很容易让我踩起油门来啊， 哎， 开车还是不要把你自己听到的音乐跟油门挂钩，一定要脚下要稳啊，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哎， 今天的歌单呢是金鱼跟王维共同的杰作，已经跟大家更新了，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回复一下歌单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今日份的歌单。感觉今天我们后花园好忙啊，大家需要回复的关键词很多。哎，想要看一下呢，我跟大佐昨天去到梵高在线的光影艺术展，先去打卡的预告图，同时也有对大家一个拜托哈，就是帮我们把休假的 PD 批进去的，发送一下预告两个字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想要看一下哎，我们这个浑身艺术细菌的 PD 是怎么弹三角钢琴的，发送一下弹琴啊，关键词分别是弹琴、预告还有接下来的歌单啊，想要今日份的早餐还可以发送早餐。哇，后花园里好茂盛。今天我们来收获大家更多和艺术相遇的感动瞬间，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看艺术从这个欣赏的领域慢慢到一个应用的领域，就是像画画特别好的朋友，我小的时候有一个，他现在就开始在一个动画的制作公司帮人家画漫画 哦。 哎，所以对此呢我也对这个动漫领域啊特别的感兴趣、 啊、 接下来想为大家推荐的是武侠动画《新秦时明月》在优酷热血开播了。 嗯，开播可能也就两集吧，马上就触动了新老观众的追剧热情，同时也是拉开了秦王朝英雄辈出的武侠序幕。作为一部网络播放量破百亿的动画系列作品哈，秦时明月也可以算得上是国产动画的探索者之一，而更重要的是那种传统武侠的魅力以及独有的历史韵味，也让这一份传承更加具有意义哈。 嗯，秦时明月现在也算是一个大的 IP 了啊，之前的时候有影视化过、嗯、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胡彦斌为秦时明月演唱的主题曲《明月》。 月光色女子香，泪断千年情多长，有多痛我无自想，忘了你哦。孤单魂随风打，谁去笑痴情郎，这红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行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五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专人上门接车代办保养的服务您会选择吗？ 不会。 为什么呢？ 车都不知道开到哪儿了。 可以手机查看实时车辆位置。 违章有人负责吗？ 代办服务过程中产生违章，我们全权负责。 车送回来发现车身划痕，这怎么办？ 接送车过程都有视频备案，随时查看。 早说呀，我太需要这服务了。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就靠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 北纬40度， 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嗨，各位，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你好，我是思萌，咱们今天继续来分享一下如何去完成你的马拉松首秀。在备赛当中还需要有一个要注意的一点啊，就是你要对自己身体的极点，也就是撞墙期，有一个心理的预估。简单来说，就是你要了解你身体的极限在哪，大概什么程度，那么什么感受，这个在你跑步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很多呢跑过马拉松的跑者呢都遇到一个所谓的撞墙期嘛，就是当我们的体内储存的这些能量糖原消耗尽之后呢，当你没有新的能量补充，就会造成身体的一个瞬间疲累。那么在此之前呢，需要及时的补充像盐丸啊、能量胶等等，对身体的能量进一步的提供补充，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平稳的度过撞墙期就好了。那么也邀请大家，在这两年有尝试过或者刚刚完成过自己马拉松首秀的朋友，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保持互动，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跑完的一些感受。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 I quit my old ways. I quit ignoring all the things you say. Quit getting high, staying out all night. I quit to keep you from letting me go. You say it's over, but I'm saying no. I quit, I quit, I quit, but I ain't giving you up. You got that something that I can't get enough of. I'll give you anything, but I ain't giving you up. I'm a wreck through the fixes, that's why I quit, I quit, I quit. Give me another shot. Forgive me, baby, for the things I forgot. I'll never beIn your magazines, they got 10 reasons for leaving me flat, but I got a big one for taking me back. I quit, I quit, I quit, but I ain't giving you up. You got that something that I can't get enough of. I'll give you anything, but I ain't giving you up. Took a hit, you're the fix. That's why I quit, I quit, I quit. If you knew I could change. Change. 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的8:0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今天又被莫名其妙的吉利跑了一场马拉松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伟。 哎，我觉得思萌这越来越划水了，真的是跟着我们 PD 没学点好。就是介绍，就是马拉松说了个就撞墙期，我还没开始跑我就已经撞墙期了。 对， 我们两个应该就是分别跑到第一补给站和第二补给站的水平吧。 对，然后我们就看着大家，然后为大家服务。而且我觉得他就别有用心，你知道吗？最后配那首歌叫做 I quit 放弃 不跑了，咱就这样吧。 嗯，就跟我们有一次的时候，早上闹铃清醒歌曲放了赵永新的《躺着》，然后就有听众过来抗议说：“你们这是早上的节目吗？”只是歌曲很好听，节奏不要那么在意歌词。 哎，没错哈。 哎，怎么能不在意呢？因为歌词也是一种艺术啊。 哎，真的。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艺术，和艺术的相遇是不期而遇的，是最美妙的。来，跟我们一起讲一讲你和艺术相遇的感动瞬间。这也是我们早秀艺术周大幕开启的第二天，同时也有更多的福利想要送给大家。那么参与话题互动有机会获得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还有福利优惠。每天我们会抽取20位幸运听众获得免费门票，还有30位听众获得50元的代金券，以及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截图收听我们的信息等等的去现场有一个抵扣的活动啊。更多的详细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就可以收得到了。 嗯，这边我们看到各位的留言哈，有朋友这边叫 YYL 提到了说2013年认识了老公，典型的理工科男，大家都懂的。某一个午后，他在单位宿舍的时候，钢琴边突然弹起了一首曲子。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变成说谁的老公会弹琴了，是吗？然后是 我们早秀有个特点，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话题，到最后都会变成狗粮。 哎，真的是特别的幸福啊！说然后老公就弹起了午后的旅行，那个画面特别的美好，哦，一直忘不了当时被琴声打动的感觉。原来理工男也可以有浪漫的一面，当然了啊。 嗯， 还有朋友提到了自己的老婆啊，说老公就来老婆，我一点也不懂艺术，但是我与艺术的缘分，也许就是我找了一个舞蹈学院毕业的舞蹈老师做妻子吧，从此也算是与艺术一辈子交集。 哎，天哪，这撇不开了啊！ 哎， 啊，还有瑜伽提到说，我最喜欢的艺术形式是绘画和京剧，因为两者同属于意象思维，主观性很强，表现手法虽然很单一，但是可以体现出以小见大，以微薄见精华。另外还有很喜欢的就是雕塑，立体形态体现出各种事物的形态，觉得特别棒。 没错，看雕塑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本来我们看一下就觉得哦像不像，或者一些线条怎么样，其实到最后发现说这是一个整个人的3D 立体空间的一个想象感，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真给我们这么一块泥要去捏的话，很可能我们就只能兼顾到其中一面或者两面，这个真的很难哈。 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送出这个梵高在线的艺术展的门票啊。好多朋友都过来聊起了他们跟绘画跟梵高的一些缘分。 哎， 像 Shirley and Jeff 他说，哎，给你们秀一下，这是我们家娃7岁的时候画的星空。哇，你看看，是不是很有抽象派的那种感觉，特别像莫代画的星空。 嗯哼，而且我是觉得，就是他对于所有的这些线条的运用，其实就很自然。最重要的是，特别不讲究。你看上面那个，很可能这个星空还是月亮啊，不管是什么，就可能是早上起来吃的某一个煎蛋让自己滑了一下的感觉。 对对对，就这个很像煎蛋的样子。但你看孩子的想象力就是无穷尽的嘛。 没错。 那这一次的梵高在线的光影艺术展呢，静瑜昨天和大佐已经先行的跑去帮大家探访了一下哈，哪些地点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哪些地方特别适合留下来仔细的观赏一下。我们帮大家详细的拍摄了一个视频的 vlog， 游览的一个视频的全记录，以及照片都会在下周一的早音乐秀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做一个推送。那么今天还有预告，现在发送预告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查收得到了。同时今月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因为我们的郭 PD 啊最近休假在家，没有能够参与到这次艺术周的活动当中，所以希望大家在我标好的那个位置帮我把 PD 批进去。哎，我会把大家的这些成品送给 PD 的。同样下周的推送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些特别厉害的小耳朵们刚刚已经有大家投稿了，对不对？ 太厉害了。对，没错，刚才看到一张已经把 QPD 非常完美非常完美的 P 到两个人的中间。对，然后为了追求一些和谐感，然后把静瑜也 P 上了， 把我换了一下， 是 窝搭就不用动了，换一下 PD 就好了。好的，希望大家更多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和艺术相遇的感动瞬间。中华艺术博大精深，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周杰伦带来的青花瓷。 素配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

my calling to live for, to be my own. It's all I'm going for, to be my own. It's all I'm used to for, to stop my fall. It's all my own. Even when I don't get you, I'm all I find. Anytime I don't come back to see, it's not my time. Anytime I get to something, it's all my time. I tell you when it's all about you, I need you right. 每当感到周末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放他们的歌。这个组合叫做 Great Good Fine OK， 就是平时咱如果回答别人 How are you 啊，标准答案就是我很好，刚才几个词全部都可以用到。他们就把就是好心情的几个词放到一起，就代表他们的音乐其实永远都传递出一种满满的正能量，而且还是那种很轻松的，不是强给的一种。而且他们也特别喜欢亚洲文化，特别喜欢中国，之前来中国自己玩了一圈，而且就跟演出啊什么就宣传没关系，纯是就是自己来旅行，很多城市去到之后感慨，又写下另外一首歌。我觉得下礼拜在代班的时候可以再放一下。 哎，我觉得他们是不是特别喜欢中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能念对他们的组合名字。Hello, fine, thank you, and you? Great. 而且他们在这个美国那边演出的时候，比如说去到一些这个小，叫类似于露营场地，现场演出穿的都是唐装。我估计就是那一次中国旅行回买回去了以后，就天天穿着哈。 哎，是推荐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 Great Good Fine OK 带来的 By My Side。今天的早音乐秀的歌单已经更新了，现在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了。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太多了，好多朋友发错，再来重新帮大家捋一下。想要看一下静瑜跟大佐昨天去到了我们这次梵高在线的光影艺术展探店的预告花絮的话，可以发送一下预告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想要看一下 PD 在三角钢琴上施展自己才华的话，发送一下弹琴啊，不是钢琴，发送弹琴两个字。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单就是发送歌单，早餐呢就是发送早餐了，都可以收得到的。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艺术啊，说说你和艺术相遇的那些感动瞬间。 这边我们看到各位的留言哈，有朋友提到了说一直很喜欢莫扎特的音乐，有一次出差去到奥地利，顺便去了萨尔斯堡，有没有看红牛队的比赛哈，在环绕堡垒的坡道上面走的时候，就隐约听到管乐重奏的声音，忽大忽小，但是找不到谁在演奏。最后经过几番曲折的这个追寻之后，终于在一个隐蔽的小空间发现有四位老爷爷拿着乐器自发的在演奏，就在那样的风景当中，简直就是有声有画一样，眼睛跟耳朵心灵全都被感动了。 哎，我觉得就是在欧洲那边特别好的一个氛围的场景，就是大街上人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之下，会有很多在街头卖艺的人。 没错， 他们是单纯的很喜欢艺术，然后也以此为生，并不需要生活多么的富足，或者说以此赚多少钱，而觉得我今天来表演我喜欢的东西，然后我能够赚到就是我糊口的饭的钱就可以了。 是的。 哎，这两天突然在抖音上迷上了一个小姐姐，她每天的时候都在寒冷的这种冬日，然后穿着唐装的这种披风，然后在欧洲一个国家的街头去用古筝弹奏一些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音乐。哎，所以就是真的你看到这些老外围着驻足，感受到哎这神秘的东方乐器，并且被它吸引的时候，哎，你也会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真的是，刚才还有朋友提到了关于古筝的事儿，他说这个老公会弹吉他，上大学的时候还组过乐队，是吉他手，但是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摸过吉他了。我会弹古筝，我俩是不是也可以组个小型乐队？但是总觉得古筝跟吉他不太搭。这是来自于小妖。 很搭呀， 没问题 啊，弦乐二重奏嘛，这 就是你可以听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古筝跟吉他搭的作品，比如说国内的这边你就去听谢天笑，对，什么古筝雷鬼之类的，你会在里面稍微找到一些灵感哈。 王瑞说，我最喜欢的艺术形式是舞蹈，舞蹈融合了音乐、肢体还有历史。哎，小的时候呢，因为家人不同意，选择成为了一名航天工程师。哇，这也很让人羡慕啊。 真的。 他说现在呢，作为我的爱好给了我生活增添了非常多的色彩，还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你看，哎， 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成人芭蕾嘛，就是像我昨天不是也提到了，我小的时候想学芭蕾，然后被我朋友泼冷水说腿太短，就是不符合这个条件。但我觉得长大之后，成人更多的不是需要你去跳多么难度级别高的一些剧目，而是说你通过它达到一个就是修正自己的形体，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挺拔，感受一下这种肢体和音乐融合，并且了解它背后历史故事的一个目的就可以了。 没错哈，然后这个学芭蕾的，然后包括当时有很多朋友在学钢管舞，其实在提到这样的一个舞蹈的时候，很多人想象会传统认知会有点歪，对，但实际上来说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后来发现它对于整个的核心肌群的要求非常的高， 很难的， 没错，到最后就跟杂技差不多了，对。然后这个自学不一定要跟老师学，学完了以后您申请去吴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吴桥怎么就聊着聊着，当然了，吴桥也是艺术的发源地嘛， 没错哈。 今天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说说你和艺术相遇的感动瞬间。今天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福利要送给大家，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以及福利优惠，参与互动话题加上你的真实姓名和手机号码就有机会获得福利啦。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航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代办验车、代办保养，爱车交给别人不放心呢？ 试试人保直销车险的代办服务吧，接车送车有录像，车辆情况有备案，行驶轨迹实时查，车在哪里都知道，服务期间有违章人保全权负责制，还有什么担心的？人保直销车险专业代办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全靠它。我向听众朋友们推荐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今天和大家聊聊艺术，聊聊你和艺术相遇的瞬间。哎，你看，从事我们传媒领域的话，其实很多的事情都是跟艺术沾边的，绘画呀、摄影啊，然后包括像主持啊，也是一种艺术啊。那么在演员方面的演员的探索，哎，也是一种艺术。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这个电视剧呢，它把这个艺术的领域延伸到了心理学的角度，因为心理学其实研究是挺难的，而且专业度也很高， 真的。 所以这么多年来，其实国产剧很少涉猎到这个题材。那正因如此呢，今年女心理师的播出，哎，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关注啊！当然，这也是小猴子杨紫终于有新剧可以播出了。 没错， 他和井柏然来搭档出演的。 然后这个剧呢，也是根据毕淑敏的同名小说来进行的改编，讲述了心理咨询师赫顿在事业经历了巨变之后呢，创立了独立的心理咨询室。在一个又一个的来访者的案件当中，抽丝剥茧，然后从一份导师交代的神秘档案背后，也是挖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哈。 那这一次电视剧也推出了一个插曲，叫做《是对爱的渴望》，这是由房东的猫来出行演绎的，唱给每一个渴望被倾听的你。房东的猫淡淡的嗓音治愈力拉满，也把这首歌曲赋予了极强的故事性，我们就在这首歌当中来寻找力量。 靠太阳最近的地方是不是叫天堂？哪里不用假装坚强，过得不慌不忙？有多少人跟我一样还迷失在路上，向另一个国度眺望，想重新活一场。谁又能去绽放？如果一定要

在世上最白那演技，是我记不起你，是我爱太深你，每日每夜我亦继续纵为你，让我做你在宇宙最大那显地，吻过你先亲你，大概我都不理， 谁令你，谁令我，谁令你 是来自容祖儿的爱你爱我，这是今天早安音乐秀早安热流行为大家推荐的歌曲。其实在我们早安热流行当中，我们希望各位的听友小耳朵们都化身为早秀丁太生。哎，王威知道这个梗吗？ 我不知道，就是很苛刻吗还是怎样？ 就是说你在这个环节听到的这些新歌热歌，你其实都可以畅所欲言说真话 啊。 对，就是你听完什么感受？ 太好了， 你刚不是这么说的。 这首歌简直就是，就说实话，他整个的演唱我觉得跟制作会这个有点剥离。而且它的制作会跟就前段时间特别火火星哥他那个组合 Silk Sonic 当中的很多部分很像，尤其是鼓点可以在火星哥过往好多张专辑当中，如果出现过 Funk 的节奏，几乎是一样的，跟流门其中有一段起码也是很像的啊， 是那个我的心为你 流门。对， 嗯，昨天已经强迫王维看了这一段了啊。 是， 当然虽然昨天 K 歌合作的非常好，哎呀，就是我觉得简直就是比之前的搭档不知道好多少倍，但是呢，该考你的时候我还是不会心慈手软的。今天是周五，要带大家进入到早安游乐场了，各位小耳朵准备好了没？你赶快给自己马人吧。 那马人是怎么着？就是大家可以给答案，是不是？ 就大家可以帮你，如果你猜不出来的话。 我感谢所有的朋友，我们最后是不是还要给红包啊？就如果帮忙的话， 对，其实新加入的朋友还有刚出门的朋友，再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那么稍后呢，静瑜将会给王威出几道和音乐相关的题目。那么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FM 的聊天室来告诉他答案。 对， 那么如果他答不对的话，就可以考虑就是说看大家的这个题目啊。 是新人加到你们少给一点烟雾弹就好了哈。 那有时候也不是给烟雾弹，是自己也猜不出来。哎，但如果给你助力最多的话，稍后你要挑选出一位朋友送出小红包。 好的， 好的，那稍后进入到我们的早安游乐场，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块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早安游乐场。 早安游乐场，因为今天王威是第一次玩嘛，新人驾到，所以还是要详细的解释一下规则。就是这个题目的话，你需要先自己努力猜，实在答不出来的话啊，可以选择求助我们的小耳朵。 OK， 我们要感谢一下，哎，是谁帮你答出来的啊？念一下大家的名字。 嗯， 那今天呢，因为王威以前就是主要是做英文的歌曲还有节目比较多一些嘛， 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就考人家华语歌曲的话，好像感觉在欺负人家是不是啊？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准备的是非常有名的一些影视音乐的原声，就是英文经典电影的原声。 OK， 嗯，那但是因为你对这个领域太熟悉了，所以我们难度要升级一些哈，也是对我们的小耳朵们是一个更大的考验。需要大家答出三个，就是一个是歌名，一个是歌手，还有一个是电影名。 等会儿记一下， 没关系，我待会儿会提醒你的。这样我们先玩一个试一下，这样你就会了，好吗？来，那么接下来请听第一题，好简单的，这都答不出来吗？ Selena Gomez 啊， 不是速度与激情、嗯、啊 我要拔刀了啊，这都答不出来。 四米大刀，你站站站， 他都已经开始唱了。 是，就这样的话我依旧会反应一下，因为毕竟好久没有听过。 求助求助一下，可以 求助求助求助求助啊。 是哪部电影呢？哪首歌曲？歌手的名字是什么呢？马上就要出歌名了。歌名就在下一秒啊。这个真的需要我来公布一下答案吗？我小耳朵们也 会。不是啊， 太难了，但是还是有目录以及韩星星、龚璇都答对了。超能陆战队， 哇， 就是大白那部电影，对 Immortals 来自 Fail Boys 啊。夜的黑说不是不愿意帮你啊，是真的不知道， 真的很难。对，然后这最后答对的来的稍微有一点点的晚哈、啊、我真的就是最近刚想重看一下超能陆战队，也是好久没有这个、 嗯、 对剧情我甚至都没有什么印象了，虽然我现在这个桌子上还摆着一个大白 啊。好了好了好了，我的锅我的锅我的锅啊、嗯、今天这个想着是新人 来 嘛， 来 怎么得给点下马威是不是？是我过分了。好了、 嗯、 那我们来准备一下第二题，来准备竞猜。第二题就很简单了， 花木兰， 哎，答对了 okay, 啊！那花木兰就是，这是电影名字嘛 ？OK， 歌名还有歌手名，非常有辨识度的声音。 这是 Christina Aguilera 那一版， 哎，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他的哒哒哒， 你知道一直要听到这个歌名唱出来的那一瞬间吗？ 我觉得我要找出来的， 搜索。来，求助一下我们的小耳朵。 来来，名字的歌名叫啥来着？ 哎，是两孩妈答对了。 That's right, Reflection。 哎，是的。 哎，我曾经在我的这个抖音上面，我还想传一下这一首歌的那个啥原版，然后结果因为版权给撤下来。对 ，Reflection 名字清晰。 这首不是要猜的啊。好了啊，今天确实是有一点难啊。哎，我觉得这些英文的电影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但可能考虑到这个原声就是对应起来就要麻烦一些哈。我的锅我的锅我的锅，超纲了哈。今天好多朋友说超纲了，但是还有很多朋友提到说，哎，好听，想多听一段啊。 郭 PD 来了 啊，郭 PD 来了，那来郭 PD 帮我们、 哦、而且他给我的答案都很对， 是吗？所以今天小红包是要送给郭 PD 是吗？你在家休假不好睡觉早起侦查什么，真是的， 这真的很辛苦啊。来， 哎啊，第三题 啊，那个， 就是 Begin Again， 哎， 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 是的， 这是 百爪高兴的感觉，哎，对， 这就是 Begin Again， 对，都答对了，对对对，是电影的名字，是它有好多的翻译方式嘛，要歌曲改变人生，还有重新出发，纽约遇见你， 对， 那歌手是 Adam Levine， 那歌名呢？ 哦，我听了要哭了。这首歌是不是就是 Begin Again 呢？ 嗯 啊，不是， 错了。 我说过原来是会唱。 你要不要看一看郭鹏给你的答案、 我要看，对，我刷新一下。来来啊，对，没错，哈哈 Lost the Stars， 哎，答对了， 我的喜欢什么 Lost the Stars， 谢谢俩孩妈哈。郭PD你在哪儿？郭PD那边收听好像有延时， 赶不上第一波。 对对对。 看歌名马上要唱出来了。 哦太。 哎呀，今天不太行啊，怎么前三首都磕磕绊绊的，当然也是我题目设置的比较难了。以前我考郭鹏的时候就是答对歌名就行了，但今天有点难为王维，所以要求歌名歌手还有电影名都答对啊。 我觉得现在最难的是歌名。 原来我因为之前的几首其实给你的都是相对来讲比较早期的哈、哎、这个给点提示，这个是非常新的歌。 No time to die, Billie Eilish, Double Seven, No time to die, 007， 哇， 对，无暇赴死，无暇赴死， 哎，是的，来自 Billie Eilish, No time to die。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进到电影院当中去看《007无暇赴死》啊、嗯？我在已经看了差不多快20分钟的时候 ，Billie Eilish 的歌声响起， 对， 然后出这个字幕的时候想，这才刚开始。 哎，整个电影我是看了，然后我觉得如果是丹尼尔·克雷格扮演的007的粉丝的话，这一部是一定必看的。 对， 不要相信别人的评分，你是一定要看的。 哎，是的， 里面有很多致敬过去的一些环节，然后也算是有一种木兰归乡，跟007丹尼尔·克雷格这个角色彻底告别哈。 嗯，就是这波真的是入股不亏啊。 是的、啊， 其实说实话，当时 Billie Eilish 刚推出这首歌的时候，我单听的时候就还是觉得就挺一般。哎，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首歌当主题曲，但当他配合着这个电影的情节背景音乐一帧一帧的画面闪过，然后再配上他这样的清冷的这种特别低沉的嗓音的时候、哦、太棒了， 我现在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是因为有画面的映衬、我们都知道007的电影的配乐其实在过去几年的作品 Sam Smith 啊，包括这个 Adele， 他们都会是从某电影的顶级奖项到这个音乐的顶级奖项双料都会拿下这个奖的。 是的， 对于 Billie Eilish 其实本来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只不过电影推迟了7次才上映，才到了今年、所以大家听这首歌前面的铺垫太多了，没有结合到画面。另外它跟歌结合的特别好的是，各位去听这首歌到中间后面的时候，它会有整个交响乐再加上电吉他什么这些的声音，其实是就传统的007电影配乐就纯声配乐它该有的一些配合，所以只有它跟电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显得相得益彰哈。 哇，说了这么多，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交响乐加持下的主题曲无暇赴死。I let it burn. You're no longer my concern. Faces from my past return. Another lesson yet to learn. 真的是一个很随意的游戏环节，就是聊歌聊嗨了之后就先不考了，我们先听完再说。我还有一道题呢，你以为今天就考完了吗？ 我以为考完了呢。刚才唱到最后你是不是没有见过我哭？来来来啊！ 哎，但刚刚的第四题是全答对了啊、哎，歌手歌名还有电影名都答对了，最后一道题要给大家上点难度了，需要各位小耳朵们来帮帮王伟。来，三二一，哎，被击中的感觉。 那个打雷 ，Lana Del Rey， 哎，哎呀，我每次在这个环节最喜欢看的就是 什么什么 beautiful 啊，对，百爪挠心的这种话在嘴边， 好难受，就是出不来， 就是说不出来的感觉。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m with you？ 已经唱到副歌了 ，beautiful， 求助吧 ，PD 在线，给你答案。 这歌叫啥来着？什么 and beautiful？Young and beautiful， 哎，是的，一菲已经给了正确的答案。Young and beautiful，嗯，那是哪部电影呢？ 哎，这个就 哎有点难了啊！ 我真的好难啊 ！Let me think。 哎，是打雷姐，Lana Del Rey 带来的 Young and Beautiful。 这是大概哪年的？ 这样我给你个提示吧， 啊、 就是女主角在剧中的名字叫 Daisy。快来来来来来，再明显一些，再明显一些， 明显一些。 雷奥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 啊， 这么难吗？ 稍等啊，稍等啊，给我一点点的时，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是他是就蛮有、啊、有钱有料的那个角色吗？ 对，是的。啊，秋千已经帮你答对了，是《了不起的盖茨比》。 哦，对，《The Great Gatsby》 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当中的主题曲，Lana Del Rey 演唱的《Young and Beautiful》。啊，今天只有一道题过了，你看都是我们小耳朵帮你答对的， 真的是啊，可不可以多发两个红包？ 你看，就是郭鹏发过来打了一截，把你的网速终于赶上了啊！好，让王威思考一下，那么要把今天的小红包送给谁呢？I got to know your pretty face and electric soul.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m no longer young and beautiful?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 got nothing but my aching soul? I know you will, I know you will, I know that you will.啊，今天太可爱了，我们好多的小耳朵 Hello November 说 DT 今天酸爽吗？我们 PD 逆袭成功了，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每一题都帮你答对了呢、嗯、 真的是啊， 哎，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小红包送给 PD 吗？ 送给 PD 吧。 啊，这么来，郭鹏请把你的收款二维码截图发送到早安音乐秀。怎么能这样呢？啊，当然要送给小耳朵了。 哎，对，小耳朵这边俩孩妈吧， 嗯， 因为今天基本上我看到所有的这些答案给出的最快的第一个都是他、哦、 好，那谢谢两孩妈来截图，把你的收款二维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哎、 感谢所有小耳朵参与到今天的早安游乐场。好玩吗？ 特别好玩， 下周还玩。 哎，哦对，我下周还要 等。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50%，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0%，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早安音乐秀，哎呀，今天早安游乐场玩得太嗨了，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 咱们把后面延续下去，我还想 玩。只有五道题啊、下周五的时候会继续跟大家玩。嗯、其实我们设置到周五呢，也是想马上到周末了嘛，哎，给大家稍稍来一些游戏放松一下，希望大家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嗯、 那这两天呢，早安音乐秀正式开启了早秀艺术周，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了很多关于这个梵高在线沉浸式光影展的免费门票。 嗯， 大佐非常的辛苦，为了让大家这个周末就可以赶上第一波。嗯， 跑去观展，所以呢已经把昨天的这个获奖的听友的信息全部都发送过去了。 哇，太棒了。 哎，大家可以凭借着这个信息里面的一些指示前去观赏哈。我们也期待着看到大家打卡之后回复更多的图片给我们。谢谢今天参与到早安音乐秀早秀艺术周和艺术相遇的感动瞬间。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准备了两首哈，一首是光，一首是圆舞曲。那来王威选一下吧。 我选圆舞曲，前两天我刚放了光。 那我给你插开， 咱放点不一样的。 哎，其实我也想选，因为小的时候都有个舞蹈梦嘛。 嗯， 就是长大了之后呢，就是也有想过说去重新去圆自己的一个梦，但发现就是胳膊腿僵硬了之后，确实没有小的时候掰起来那么容易一些了。 真的是啊。 来自拉拉徐佳莹的圆舞曲，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还有守候。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下周我们不见不散喽。 嗯，拜拜。 于是放任两颗肺自由的呼吸，慢慢过滤当中心善的威力，挑战在夜里把自己看清。他感谢伸出一片天空中 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